152集。 今天是查房还是上班啊？ 罗明瑶一起床就问道。今天是周六，罗明瑶最近没有加班，双休都能休齐了。赵斌这边二线轮着排班，周末不上夜班，就是半天的查房班，过去看一下祖上病人就行。赵斌歪头躺在床上，伸手摸罗明瑶的毛绒睡衣，笑得狡黠。 其实是全休，曾老师说明天要陪孩子去亲子活动，让我帮他查明天的房，今天就替我查了。 罗明瑶乍然惊喜。 那今天就一天都不用去医院了。 赵斌坐起来，一把将人按回床上，亲吻片刻，轻声道， 一天都跟你在一起，好好度个周末，满意吗？ 罗明瑶红着脸喘气， 满意满意。 两个人在床上稍作缠绵，罗明瑶挣扎着起床去做早饭。他平时没太多时间准备早饭，都是路上买东西吃，好不容易周末，总想自己在家弄点吃的。不一会儿，厨房里传来煎鸡蛋的香气，赵斌被这香气勾的胃里的馋虫都闹腾起来了，于是他也不赖床了，起来打开咖啡机给两个人煮咖啡。早餐是煎蛋卤牛肉炒绿豆芽加咖啡，乱七八糟，算是中西混合。天气正好，外面下点小雨，在阳台上坐着凉快。赵斌收拾了阳台上的茶几，两个人把早餐端到阳台来吃。开一点窗，吹着高楼层的疾风，零星漏进几点雨丝，凉凉爽爽的，最是舒服。两个人一边吃一边聊一点工作上的事情。赵斌说一些最近临床遇到的病人，分享些有趣的病例，仗着自己是经验丰富的老师，一边讲一边还给罗明瑶出题考试。罗明瑶也都认认真真地回答着，就像以前实习规培时候跟着老师查房似的，遇到答不出来的，脸上茫然中带着点紧张。赵斌越看越可爱，忍不住给他脸上盖了个油腻腻的吻。吃过早餐，赵斌收拾东西问罗明瑶今天有什么安排。 没有什么安排。 罗明瑶一脸歉意地说， 开始以为你要查房，到时候又是中午才回来，只想着上午去超市买点东西做午饭和晚饭的。 最近没什么好看的电影吗？要不今天进城去看个电影，在外面吃，晚上再回来。 罗明瑶皱眉道， 最近电影院都还没开门呢。 赵斌这才想起疫情影响，到现在电影院都还没开门。两个人又感叹了几句今年各行各业都不容易，最后赵斌定板道， 去城里逛一逛吧，我们两个也好久没买新衣服了，上午呢先去逛一下超市，把下周菜买了，中午呢在家里吃，吃了就进城，去城里呢逛一逛优衣库，买点夏天的新衣服，然后在城里吃了晚饭再回来。 两个人收拾了就先去超市。他们住的地方附近1公里远的地方有个麦德龙，两个人通常周末就去一趟，小区外面的公交一站路就到，很方便。去一趟就买回一周的食材，当然多数是肉类，蔬菜小区楼下有小超市卖，回家时候顺手买点回去刚好。罗明瑶买生活日用从不犹犹豫豫，基本上出门前就计划好了，手机上还有上班摸鱼做的购物清单，多少牛肉，多少猪肉，多少鸡肉，什么调味料缺了等等，可谓持家好手。赵斌跟着他逛超市简直省心，只需要出力气把购物车推好，购物袋提好就行，走之前不忘扔进去两瓶啤酒。罗明瑶自知酒量不好，这人拿啤酒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他脸微微红，瞪了赵斌一眼。从超市里出来坐公交回到小区也才10点过，罗明瑶去准备做饭，赵斌拿出电脑赶在饭前这点时间继续写文章。虽然升了二线，文章的要求也不会有变化。清北院区虽然竞争压力小一些，但3年以内没任何课题文章也很容易被后面上来的人挤下去。赵斌年资比不上一起的另外几个带组医生，想要坐稳现在的位置必须继续努力在科研上出点成绩。12点过，厨房里传来电饭煲的滴滴提示声，罗明瑶正在炒最后一个素菜。赵斌关上笔记本电脑去厨房打饭，中午的菜里放了些辣椒，厨房里气味有些呛人，罗明瑶一边起锅一边说着， 让你不用进来了，里面又热又呛人的。哎呀，厨房的门该关上的，味道都出去了，屋子里都呛着了。赵老师，外面空调开上了吗？看着凉快，一吃就是一身汗的。 赵斌笑着回道： 没事，我就是进去打翻一会儿，马上出去关。 厨房一向是罗明瑶的领地，任他平时再有威严，在这里也是全听罗明瑶指挥。赵斌打了饭，赶紧出去带上门。过了一会儿，罗明瑶才从厨房出来，身上还系着围裙，脸上一层细细的汗珠，两手里各端着盘子，都是香喷喷的热菜。赵斌接过了盘子，放在桌上摆好，给他递上筷子，说句： 辛苦了。 两个人就慢慢地吃起午饭。先前早上吃饭时间，工作的话都聊完了，这会儿又开始聊下午买衣服的事情。 优衣库其实也没什么好买的，现在他家的衣服也不便宜了。 赵斌看着他勤俭持家的样子，笑着说： 那就不去优衣库了，晚上想吃点什么，选个地方，我们在附近的商场里逛逛看看，或者你想到买什么款式？ 罗明瑶想了想说： 我其实也没有什么缺的衣服，倒是赵老师你该换两件 T 恤了。哦，对了，我们实验室组长说，去公司还是尽量穿带领子的衣服。要不就买两件短袖衬衫吧。 说着就拿出手机开始搜吃的，搜商场。过了一会儿就把最新计划做了出来。吃了饭，把碗筷盘子往洗碗机里一扔，两个人就风风火火去坐地铁往城里赶。两个人买衣服也快，相互看一看，就一人两件纯色衣服，试也懒得试，找到平时穿的码，到手付款完事儿。这样一来，买好了衣服也还不到四点，离定好的六点吃饭还有老长时间。赵斌说找个水吧坐一坐，喝杯咖啡。罗明瑶嫌弃水吧咖啡价格虚高，何况两个人早上就喝了一杯，再喝晚上就该失眠了。罗明瑶拿出手机查了查地图，指着附近的公园说就去逛公园，反正今天天气阴阴的，还有风，不太热，逛公园也合适。赵斌跟着他，罗明瑶跟着手机导航，两个人穿过马路，拐几个弯，走到了公园里。这里以前两个人都各自来过，他们都不是本地人，这个公园算得上是 C 市的旅游景区，当年不懂事，都被骗进来留影过，曾经暗中发誓再也不来，但今天和不一样的人来逛，似乎公园里喧闹的露天 KTV 也别有一番意思。在高新区待久了，周围人多是年轻人，上班工作压力大，来去匆匆，这会儿在市中心这个老旧的公园里，听着四周的喧闹，老年人们扯着嗓子唱着走音的调子，小孩子们叫着闹着跑过，有一种人间烟火的气息，空气里带着潮湿的水汽，天上阴云像进水的抹布，随时要下雨，连水泥地都还有未干的水迹。两个人享受着难得闲适的下午时间。罗明瑶要给赵斌照几张相，赵斌不太会摆造型，罗明瑶也不太会照，拍了好几张，看上去跟多少年前第一次来旅游拍的照没什么区别，还显得赵斌有了双下巴。赵斌看着照片，全身僵硬如遭雷击。 难道这一年多自己胖了这么多？不行不行，必须回去抽时间多练了。 罗明瑶看着照片，完全不相信自己的摄影水平竟然如此，内心默想，看来回去必须多看看微博上那些教拍照的视频教程，赵老师的帅气一点都没拍下来。